今中外，东西南北，在邦心中。讲古邦， 喂，各位听众，你好啊！咁又系讲古邦啊！咁啊，讲开有条路，上集我哋讲戏，呢集我哋都系讲戏， 系。 不过今集我哋就唔系讲历史电影啊。上次我哋净系讲啲民国。民國早年歷史啊，呢個叫做二戰前的歷史啦，都講咗咁，跟住咁啊，二中間噶啦，即係咁上下，即係未即係開始已經係侵華噶啦，已經係，咁但係就即係二戰未，應該未算正式開始，因為歐洲戰場未開打啊，慢慢都好啦，咁啊就而家啊，今日我哋都係講電影啊，今日就我哋講呢個電影係有地區性噶，淨係講台灣電影。 我哋讲台湾电影亦都讲好多，不过咧，我香港嗱，你香港睇到台湾电影咧，而香港卖咗台湾电影咧，嗱 ，let's say 九把刀啲戏， 海脚叉行， 九把刀先近期， 系， 一个人的咖啡， 等一个人投票， 等一个人的咖啡， 等一个人 投票，跟住咧，就呢个那些年啦，又或者以前嘅海角七号啊，呢賣座嘅喺香港賣座嘅戲咧，好多時都傾向愛情小品戲。又或者，但係咧喺台灣電影咧，或者係咩逆光飛翔香港播啲多啲文藝或者小品嘅戲。但喺台灣嗰啲戲咧，即係如果你喺台灣戲院睇到嗰啲戲咧，有啲冇香港上咧，有啲咧就比較少見嘅。 係 啊。其實有啲人幾似香港嘅，但係啊，係啦，所以嗰啲戲咧，嗰啲戲其實有啲係好好睇嘅，係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去台灣咧，我係會入戲院睇戲，而睇一啲係香港睇唔到嘅戲，譬如我會入戲院睇《諸葛亮》， 因為《諸葛亮》香港就唔係睇黃色啦， 係因為佢台語住為主，但諸葛亮係一個非常好笑嘅搞笑人，嘅搞笑人物，佢咁嘅屎塔蓋頭，喺度屎塔蓋頭係非常好笑。係佢呢幾年復出啦，即係好多，即係佢復出我都講過啦。佢因為走債鋪逃債又出國深咗幾年啦，跟住翻嚟而家復出啦。佢呢幾年復出咧，有一個檔期咧，佢永遠壓住嘅。 啊， 過年，過年睇咩戲啊？睇諸葛亮啦。是一定的，是密切的，在台灣來說，所以他經常說一億票房，幾多億票房，幾多億台幣票房，因為人們個個想著看他了，所以嘻嘻哈哈這樣，他的嘻嘻哈戲呢，這幾年呢我都有看，他低年回來的一套呢叫做雞扒英雄，香港有上，不過在百老匯電影中心那些戲院上呢，我這套我回來香港看的，雞扒英雄，你講嗰啲話題咧，就係咧講咧，就係咧，即系咧講一個啲非法嗰啲夜市，可能俾人收地，跟住最後咧，嗰啲議員勾結曬地產商等等，跟住然之後咧，諸葛亮良心發現，佢議員嚟嘅，文代嚟嘅，佢良心發現，跟住咧就話咧，喺呢度要做夜市，是这样的戏，这样的桥段，跟住走晒出去门口抗议，林正龙那些嘛，林正龙做男主角的嘛，走去议会门口抗议的嘛， 是啊， 而且那些夜市很得意的喎，这个来讲呢，在台湾是有的，大家有没有看过周杰伦那套戏？ 哪套啊？打架不能少的秘密啊？ 不是天台啊！ 冇睇過咩戲嚟噶，即有冇香港上過？ 有嗰套戲咧，講佢上一代嘅嘢嘅。佢咧就同個明星同個即系就搭上即系叫做追咗個明星仔，但明星仔唔俾佢結婚，跟住之後咧，跟住之後同跟住咧有人追佢就黑幫又成。跟住最後咧，佢唔知點樣跛咗，即係撞車，跟住又可以疑似犧牲咗，但最後冇犧牲到，係跛咗啫。嘅故事，因為愛情故事嚟嘅， 係 周杰倫嘅。咁嗰時嗰啲夜市咧，有啲好得意嘅，佢有一個播音員嘅，即係話今日天氣點啊，乜乜乜嗰啲嘅，係有嘅台灣。咁嗰度雞扒英雄嗰度係亦都有呢樣嘢。 嗰、那個係劉品賢嚟嘅，賢賢係啦，即係一個好一個叫做可以叫台灣嘅 model 啦，可以叫做， 嗯嗯嗯， 因為又寫書又成好多飯，又做戲又成。嗯咁樣嘅嗰套戲好睇嘅嗰套戲，最後又講佢嗰啲圍住曬喺市議會出邊，係係啊抗議又成，跟住又俾人又有黑道又成， 啊、 即係成個台灣社會縮影嚟嘅嗰套嘢，係啦呢啲諸葛亮嘅戲，仲有一套咧係點咧？仲有一套咧就佢有搞第二樣嘢啦， 啊 佢咧。呢條橋我同你講過好多次嘅，我記得我都同你講過。佢咧就本來咧就同個黑社會大佬個女人影相嘅呢個嘢。 嗯。 跟住咧有一日佢都俾人捉咗去講數。 嗯。 咁捉咗去講數點咧？ 嗯哼。 跟住咧兩盞人喺度講數啦。 嗯哼。 跟住咧佢唔知點解咧？阿朱古人俾人話佢又驚到飆尿啦，講數大家明嘅咩警方係咪？係跟住兩陣人喺度講數，跟住講下講下咧，跟住咧佢又同個攝影生跟住佢攞杯嘢飲，跟住好驚啦，係咪？跟住邊得啦？冰的， 嗯， 跟住 邊得啦？ 係啊，跟住咧佢一路好大聲同嗰個攝影講，跟住啲人望住佢啦，跟住然之後咧佢點咧？跟住然之後佢鬧兩鬧咧，跟住咧。佢嘅手震震， 系 成個杯砰一聲跌落地，跟住兩班人咧 就開始打起上嚟， 就開槍添啊！ 系 打死咁幾件， 系 佢個大佬咧打到就嚟死， 嗯， 跟住就佢就嚟死完掂啦， 嗯， 跟住咧走去咧就揾接班人啦， 啊， 因為咧成單嘢咧咁嗰啲兄弟夾鬼咗佢啦， 啊， 點解夾鬼咗佢咧？因為大佬。他說冰得就打起上嚟， 佢 夾咗佢，佢一路咧就嚟死咧，就問杯問啲人， 嗯， 就啲兄弟幫問杯， 嗯， 邊個做大佬好？佢死鬼咗之後就嚟死， 嗯， 一路問問到， 個 姓杯唔 approval， 一路係咁問，問個個都唔 approval， 問到得為止。 跟住咧就有兩個兄弟夾咗嗰、那個夾咗阿朱哥落去，係夾咗佢之後咧，跟住然之後咧，佢唔知點樣咧，就揸住佢咧，就自己手上揸住一對鞋， 嗯， 一對皮鞋， 嗯， 跟住咧唔知點解咧，佢一做整一張撞冧咗個衞生儀器， 哦，整死鬼咗， 死咗， 死咗個老細，死咗大佬， 死咗。佢之後點咧？咁啊嚇到咧，就掟咗對鞋落地。 嗯， 個對鞋有杯啊。 哦，就對鞋話 OK 啦。 係啦， 對鞋話就杯咗 OK。 係啦，個聖杯 OK 啊。 哦， 你都知道對鞋嗰，你將兩個反轉，好似似個聖杯噶嘛。 係。 係啊，咁佢拒絕我大佬。 係。 佢個大佬就大鑊啦。 係。 佢個大佬咧？佢叫啲人咧叫佢咧阿大美， 嗯， 大卫罗达 ，David， 因为咧佢净系改咗自己英文名， 系 叫 David Norman， 系啦 ，David Norman 啊， 系啊， 即系大美罗曼啦， 系啊，个个叫大美大哥， 系 啦，跟住咧佢又贪过瘾啊， 系。 一條算命佬， 是 又是藍正龍做的，他又個樣同我一 Q 樣嘅，個樣同我一樣嘅，同阿大美阿 David Norman 一樣嘅，佢話：喂，大佬啊，喂，何可以我做我美國我都成世咁鬼霉，不如俾我做大佬個人下，你嚟做算命啊，係啦，就係咁樣咧，佢就調轉咗個身份，跟住咧。一個唔該，原來佢班兄弟入面咧有一條 XRY 想作反， 哦， 想闖劫咗個位， 哦，咁佢又逃過一劫啦， 跟住咧就打死個算命佬， 係，咁佢又逃過一劫， 嗰套嗰啲劍，跟住之後咧，先至咧，最後咧，最後咧就揸行山馬打翻翻去嘅啫。 係 係啦， 明白。 嗰條算命佬咧，走幾個啲女人嘅，係嗰啲酒店女人啊，即係嗰啲老女人咧，即係黃彩華嗰啲咧。係跟住話：哇！你咁多女人，佢話：哇！你個算命佬咁鬼多女人，無福消受咁滯。幾條好線， 全部都係老大，全部都係老大其實 係啦。跟住咧，最後咧打翻上去，跟住然之後先搏嗰先搞掂咗嗰條友。 嗯， 係啊，就個故事係咁樣嘅啫。 嗯， 所以咧又好好笑嘅故事，所以話過年係咪睇啲戲啊？ 嗯， 跟之後咧， 過年戲要睇死人，會死睇啲死人嘅嘢嘅咩？ 未啊？ 一睇嘢即係新年流行死人咯、 啊。好笑啊嘛。 OK， 好。 跟住仲有一套，跟住之後嗰套咧，哇，嗰套犀利喎！ 係 史詩式穿越時空戲， 係點樣樣咧？ 嗰套戲叫《大道城》。 哦， 《大道城》咩地方嚟咧？台北，去過台北知噶啦。 嗯， 大道城公園，大道城公園因為以前大道城有舊台北，係舊台北嘅市區嚟㗎。係因為以前所有嘅河道貿易咧， 嗯， 河外貿易喺大道城。落貨上貨落貨上貨賣嘢全部喺嗰度嘅， 係 而家沒落啦， 嗯， 而家剩翻個公園喺度啦，得翻嘉誠王廟喺度啦，係而家俾人踩單車嘅最多， 嚇 嗰時好繁榮噶嘛， 嚇 喺日治嘅時期， 嗯， 日治時期日治初期嗰陣時， 啊， 即係西門未發展之前， 大道城有碼頭啊， 係啊，大道城碼頭啊嘛， 有觀光，係 啊，以觀光為主嘅啫嘛， 係啦。大家去大家去上網 search 下啦。 係啦，台北 是大就大細個大啦，道啊道鄉個道啦，道幣個道啦，情咧就係、是、 真係你走情個情啊，走情個情嚟㗎。 係走情個情，即係土字邊咧。 啊，交談 一個就情，即係點 講？好難講俾你聽。 其實總情唔係即係情情個情啊嘛。 好簡單，你講台北地圖啊，你講台北地圖咧就明㗎啦， 係 邊個大陸城啊，會指到俾你㗎啦。就算書都有講㗎，都有書有講㗎。係啊，咁呢套戲點咧？佢係一個教授， 係 豬教授。 咩教授啊？ 豬教授。 哦，豬教授。 係啊。 朱教授， 台語就係咁講。 朱教授 ，D 唔係 D 啊，佢朱嘅，即係叫朱嘅，係啊，佢姓嗰個朱啊，講佢。佢咧就咧可以利用幅畫，去翻大道城時代。 係。 佢為一樣嘢嘅啫，佢為一件事嘅啫。 為咗咩事咧？ 溝女。 哦，點啊？佢見到喺幅畫裏面有一條女好索咁樣。 唔係，佢翻嗰個時代， 係就溝女嗰時啲女， 係啦。嗰時咧大道城因為太繁榮，有好多人喺度嘅， 係。 所以有啲人咧喺嗰時咧，有啲人咧好多係有啲係喺北方嚟嘅人， 係 有一啲咧廣東人，所以嗰套戲裏邊有廣東話出現㗎，係客家人， 係 有廣東話出現㗎，廣東話。正常嘅，啱嘅。咁咧，佢溝邊個咧？佢溝隋唐。 哦。 隋唐咩人咧？就係咧，嗰時咧過咗嚟咧，個仔死咗。 嗯。 老公死咗，跟住咧係滿洲人嚟嘅。 嗯。 過咗嚟開裁縫店。 嗯。 因為滿洲人嘅裁縫技術係而家流嘅。係。係啦，你都知道啲挑乜挑物嗰啲幾 Q 犀利㗎啦。 嗯。 你睇翻龍袍就知㗎啦。係。在那時大道城開這個時裝店，不是開這個裁縫店，是那呢他呢就想他呢就擺明呢就追的溝擺明溝女的， 是 然後他很衰不衰，是他帶了個學生去，他學生跟他一起穿越時代， 哦， 跟著呢他的學生呢就搭上一個呢清流女子， 哦， 阿簡曼輸了嘛， 嗯， 是啊，清流女子， 是 啊，搭上了， 嗯， 咁跟住咧，佢遇著咩時代呢？日治時期， 是， 同埋一九一幾，同埋佢遇著幾樣嘢， 是 日王子親啊，王子訪台， 哦， 即係之後嘅裕仁天皇， 是， 嗯， 訪台， 係 跟住遇咗咩咧？ 嗯， 蔣渭水， 嗯， 台灣自治運動， 係 遇咗抗議， 係 遇咗抗議， 哦， 遇咗蔣渭水， 嗯。 即係簡單嚟講等於我翻翻去民國年代遇上孫中山一 Q 樣， 係亂七八糟， 係啦，就咁嘅戲嚟嘅。 嗯， 跟住咧，最後咧就唔知點樣咧，跟住咧俾日本人捉又成， 係、 日本人捉又等等，跟住咧，然之後咧就咧佢哋咧就唔知點樣咧，邊個受咗傷啊？徐棠，跟住咧諸葛亮做一樣嘢到最後， 係 帶佢咗去翻現代。 哦。 帶咗翻現代衣 哦， 係啦， 明白。 跟住咧解埋書，跟住阿有勝關翻咗現代。 哦， 佢話俾香港係現代嚟嘅人啊嘛，咁樣話。 嚇！ 跟住快咗翻現代。 係。 跟住最好笑咧，去到現代咧，佢一上嚟嗰個地方咧，就一個啲會堂嚟，就一個啲會議室嚟嘅。 哦。 播緊咩？你知唔知？ 播緊咩啊？ 就係正正播緊。 哦， 蔣渭水。 哦，就係播緊嚟。 係啦。係啦。 就講緊貨。 係啊，講緊貨。就播緊嗰啲片，係啦， 明白。 跟住之後，最後咧就係咧，徐棠就帶咗佢嚟噶。跟住之後咧，就咧阿解萬書咧，最後咧都要翻去幅畫裏邊。係啦， 哦， 就咁樣結嘅。 原來係咁， 係一套咁嘅戲，叫大道情。跟住近 周哥倫都拍好多戲啊！ 佢每年拍一部。今年嗰部咧仲得，今年嗰部咧就咧。即係啱啱去年嗰部咧，我都有睇。係嗰部戲點嘅咧？嗰部戲咧仲奇怪。 嗯。 有一個佢有一個女。 嗯。 佢本地高雄嗰啲里長嚟嘅。 係。 佢有一個女。 嗯。 做婚紗設計師嘅。 嗯。 嗰個做阿林心如。 係哦。哇！跟住心如真係即係時代的眼淚，已經係老嘅嘢個樣。 都好靚喎，但係真係， 唔 係講真好靚喎，真係好靚喎。即係如果佢咁樣年紀好靚， 真係都唔係麻麻地啦。我覺得鏟得好緊要。 唔係啊，佢就算而家上鏡都好靚。 啊， 咁佢咧就喺北京。 唔係，即係你話靚底又係嘅。咁你諗話黃興平夠靚啊？ 黃興平唔夠佢靚喎，講真。黃興平又殘啲喎。 咁佢咁黃興平大鼻子。 佢咧就走咗去咧北京做嘢。就認識了一個男仔，男仔咧係做啲金融啲炒賣嘅，炒賣仔嚟嘅。 嗯嗯， 就有一個有錢老豆。 係。 但係個有錢佬，佢同有錢老豆唔啱。 係。 點解咧？因為咧，佢同阿媽離婚之後，再娶咗個多客長師傅。 嗯。 咁咧，但係佢哋係滿洲人嚟嘅。係。係啦。跟住件事咧就咁樣。 係。 咁兩個講嫁娶啦。 係。 求婚啦，個男仔咧就走去南部，走去高雄。 嗯， 佢做咗第一樣嘢最錯嘅事，就係咧佢部車佢揸住架跑車，揸住架 band 跑。 係 阿朱哥係真係拜神 哦， 一出門口 撞到正， 唔點咧有啲水。 係 佢架跑車快啊嘛， 係 一瞓過。 成身都系， 成身都系，未外敷。跟住咧，又翻到屋企， 系 咩？你叫佢搞咩车？我系有先嗰架车， 系头先架车， 系咯，头先架车。 唔系咁呢啲戏都，咁呢啲桥段都好常见啫。 系啊，咁跟住咧， 落落实实， 跟住咧就为难佢啦。 系。 就攞曬咧，成扎台灣啲古靈精怪制度嚟為難佢啦。 係 南部嗰啲啊。係跟住咧過大禮嗰日先好笑。 係 佢咧就要人哋墊資一筆錢俾佢。係跟住又做嫁妝嫁翻過去。 嗯哼， 佢咧就點咧？就喺屋就係就咧，人哋過大禮咧，佢係整到一系列規矩。係。佢個大禮咧，男家咧就只有帶幾個人嚟嘅啫嘛。佢帶曬佢阿爸，跟住帶咗佢後母，跟住帶多佢帶兩兄弟姊妹，一個媒人，咁過嚟啦，叫做 so call， 有一個係阿李林心如嗰啲份個下屬嚟扮媒人。 嗯哼， 跟住咧，你唔好過嚟。啲點解？ 點解咧？ 四個不利，要六個。 臨場拉夫先至可以入得去飲。 嗯 跟住一路圍難，跟住咧就咧其實 一路圍難佢， 錢就冇圍難佢噶啦。佢兩個襯，佢唔會圍難襯交，圍難個男仔嘅啫。係 圍難男仔啊嘛。 跟住咧食流水席啦，玩得最興啦，整個帳幕喺度食啦。 係 突然間啲咩？發生咩事啊？突然 間點樣咧？點樣 落大雨？ 咁呢個就唔係佢控制得到啦。 跟住圍難佢， 係 跟住最後咧就玩啦，跟住食食下咧。咁咧叫南家啲人要，跟住勸，跟住揾個媒人婆，哎，要南家人快啲走，快啲走。 嗯， 你點解啊？ 因為就係點啊？就係冧。 唔係。如果咧食到尾咧， 佢走到。 唔係，就等於咧南家啲人覺得啲嘢唔滿意。 哦。 跟住 樣樣。 係啦。咁咧，跟住佢氣已經慶到暈噶啦，佢個後母 係 長師傅嚟噶。 是是是 慶到暈嘅，跟住就跟住咧就跟住咧，第一喎，嗰幾廿萬又攞唔翻喎， 啊， 嗰六嗰幾皮嘢攞唔翻喎，幾皮嘢人民幣嚟喎，跟住咧就上咗車，上咗車跟住咧，整個豬頭袋圍住佢， 嗯， 再攞埋個豬頭走， 係 燒豬頭，係 係係， 跟住咧，然之後咧，跟住咧事情又調翻轉啦，之後就 係。 俾佢無意中聽到一樣嘢， 係 個女原來有咗餡， 哎， 跟住咧，跟住咧就去，跟住咧佢就喳喳聲飛去北京， 係，就翻返嚟， 就冚冚聲，喂，要嫁出去啊！即係佢知道自己大禍，要冚冚聲嫁出去， 係， 跟住咧就調翻轉啦。就走咗去咧，佢俾翻錢人哋。其實咧，嗰啲錢咧，基本上咧，佢幾乎上唔幾乎唔見嘅，跟住追翻收乾俾翻人哋。其實佢有心坤人哋嘅，初初咁跟住咧，然之後咧，佢又捧翻啲人紙俾人哋啦，跟住想嗱臨嫁個女兒出去啦。 嗯， 跟住點咧？跟住咧，最大鑊就係咧，佢整一檔婚禮。 嗯哼， 佢話上次要跟你，跟住跟我啦咁樣，整個咩婚禮？你知唔知啊？滿人的婚禮啊！ 哦， 睇過啦啩， 我真係未見過。 其一個新郎係假馬入嚟啊！ 哦， 有大紅花轎啊！ 哦， 跟住整曬朝服啊！阿朱哥嚟著件官服入嚟啊！幾好笑啊！ 成只殭屍咁咯。 喂，官服啊啲，佢官唔系王爷服，金色嘅。 哦， 嗰件咧 有马褂。 系啊，马褂嚟嘅，即系黄马褂啊！ 顶大花嚟， 顶大花，极骄好笑。 系， 跟住咧又不欢而散。 系， 点解咧？个男仔个亲生阿妈就要去坐等等。 系， 跟住咧就系因呢啲问题咧，就搞到嗌晒交。 嗯。 嗯，搞到嗌晒交，搞到嗌晒交之余咧，跟住咧唔小心咧，嗰个男仔咧就怒气嗰头咧就撞跌咗个女仔，个女仔一气之下走咗去。 哦， 又是， 嗯，又见啫， 系啦。跟住佢仲好嘢嘅喎，仲要请两个大佬，佢哋有钱过，可以请两个大歌手嚟唱歌嘅。 啊， 一个叫任贤齐，一个叫林俊杰。跟住咧，然之後咧，最後點咧？最後咧，最後咧，阿陳家咧，南家邊個阿爸爸咧，即係叫佢你唔好嫁，跟住佢唔好你嫁，我幫你照顧小朋友乜乜乜啦。跟住咧，去台灣揾哎呀諸葛亮 哦， 係啦，嫁個女俾佢 哦， 跟私點啫，最後。 是是是，即 是 咁樣， 即是搞咁多繁文缛节，其實都是假的， 是 啊，都是一個餃子嘅啫， 是 即是呢度我在台灣看啊，即過年的戲嚟嘅 ，OK 是啊，好笑嘅，真的好笑 ，OK 好， 嗯，跟之後咧，我在台灣最近嗰次咧，就真的看一部歷史戲，係啦， 太平論， 太平論都不算台灣戲嘅，太平論就咁嘅，太平論咧嗰件嘢咧，其實我上一集已經要講嘅。 是 太平論其實咧，其實喺台灣為基本嘅。 係， 但係佢咧就利用一個 一件太平洋的故事去包裝一些所謂的愛情故事嘛， 即是中國版的鐵達尼。 是，但當然不成功啦，失敗啦， 相當失敗。 他最不好第一集會講什麼呢？講太多國共內戰的東西。 即結果就是什麼呢？結果就是究竟你想講愛情還是想講歷史呢？ 他鋪了情節，成套情集都講這件事， 是 反而第二集先講一輪上的東西。 是 是啊， 現在就是第一集就是即太平輪呢， 是啦，誰就咁講真，你問我個問題，黃曉明做國民黨軍官真係幾型嘅。 黃曉明啊， 係啊， 邊個做共產黨先得咩？ 佢個國民黨軍官啊， 係咩？但係佢唔係共，但係佢唔係國民黨嗰邊嘅，佢係共產黨嗰邊。 係啊，但係佢個角色係咁啊。 O K， 佢老婆係咩路先？ 係啊， 佢老婆係咩路先？ 佢唔係啊，嗰套係邊個做老婆啊？宋慧喬做老婆啊？ 係益咗佢啦。 係啊，宋慧喬做老婆啊。 大佬，我梗係要宋慧喬，唔要呢個 Angelababy 啦。 嗯。嗰套戲咧，好多人都講噶啦，又話佢個角色似張靈甫，但我覺得蕭生講得啱嘅，個角色係似邱清泉嘅，係啦，我都 agree 蕭生嘅，不過樣子好唔似邱清泉，邱清泉四眼， 佢型化，佢型咗一百倍啊嘛， 型咗一百倍，係啦，係啊，咁所以咁最後係真係啊，國共內戰戰死咗嘅，係啦，咁跟住咧，佢就調咗啊，佢就擁咗啊，一早擁咗啊，宋慧喬去台灣，係啊。因為我同你去台灣，跟住之後咧又講一個軍兵仔同埋阿張智嘅故事，係啦咁樣啫嘛，即係其實成個故事係咁啫嘛， 係 咁。但係你話套戲，又講咗金城武嘅故事， 係 金城武就係講緊佢哋翻佢哋台灣人，即係翻台灣遇到嘅問題咁樣咯， 係 即係大陸翻台灣，嗯、但佢哋台灣本土人， 係啊， 係咯。即係依啲嘅問題咯， 啊、 所以我就覺得吳宇森揸唔定主意嘅問題係佢唔知，我唔知佢想拍歷史， 係 淨拍愛情故事， 咁你想做咩？ 佢揸唔定主意咯， 係 因為詹士金文揸定主意一樣嘢，係佢拍愛情故事啊嘛， 係 啊， 佢唔係拍到，佢唔係拍歷史啊嘛， 嗯， 同埋事實上，其實《鐵達尼》又冇乜。即係話歷史激盪感， 冇歷史激盪感噶嘛，愛情片嚟噶嘛， 係啦， 佢揸唔定主意咯，佢同詹士金馬倫嘅分別就喺依度咯， 係， 詹士金馬倫揸定主意係拍愛情片啊嘛， 係， 係啦，係啊，所以有啲唔同嘅， 嗯哼， 所以你話套戲最後唔成功，其實主要係依個原因， 明白？ 你睇完第一集試講歷史吧， 係， 即係第二集先講只船，咁第一集我已經睇到，我已經覺得咁樣啦。點會睇第二集呢？ 明白， 係嘛？ 係。咁仲有咩台灣戲講啊？ 台灣戲等陣講一套紀錄片，我一次都講過，不過先要詳細講下。 啊，喂，不如咩？下一次先講。 下一次先講。 環球思維，香港本位，中港台。